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13集。太后，赫连侯坐在底下，对太后埋怨道：“ 昨日韩城上奏，还是请求出兵慈州。”这大水都冲了龙王庙了，他怎的还惦记着钟伯呢？ 太后由刘香姑姑给捏肩，斜靠在榻上，把韩晨的折子看了。 沈泽川打下了樊州，现在又要用兵端州，春后就是钟伯的老虎。韩城与他有杀师深仇，自然要怕了。 赫连侯根本不想管韩城的私仇，他眼下着急的是另一件事情。去年九月以后，以薛修卓为首的实干派联合督察院下查八成田地，这是为重新丈量田地做准备。往年也有，但那都是做做样子，巡查官到八成走个过场就算完了，回头给内阁拟个大家商量好的数就能糊弄过去。然而薛修卓这次显然是动真格的了。 早年哀家就跟你们说，让底下的庄子都收敛些，可你们谁听了？去年一个冬天冻死了多少人，除了狄进全三成在赈灾救人，其余人都情愿当这个缩头乌龟。 太后把折子扔在小案上，耳边的东珠随着声音摇晃。 判令招惹薛修卓干什么？现在薛延清要跟岑玉几个联手查账，机会不就是潘令给送上去的？ 赫连侯把赵月郡主嫁给了潘令的弟弟，他们费氏跟潘氏现在就是一根线上的蚂蚱。原本是看着潘氏一门三元，潘祥杰、潘令、潘毅都是朝中重臣，结了这门亲事以后有备无患。可谁曾想，这潘令是个刺儿头啊！赫连侯不敢替潘令揽责，但也不能让潘令就此下去了。潘令现在卡在户部尚书这个豁口上，干的是药物，劝命名声，谁都着急，就怕潘令在双方斗法里败下去，把这户部拱手让给寒门。 承之性子急，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薛修卓。 赫连侯急得犹如灶上的蚂蚁，央求道： 可潘祥杰、潘毅都对太后忠心耿耿，咱们赵月也是您看大的，和三小姐那…… 哀家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 太后打断他，甚至扶正了身子，斥责道： 朝中的政务纠纷你也敢往囡囡身上引？哀家当初让赵月嫁给韩家子你不肯，非得贪潘氏那点便宜，如今出了事情就得自己兜着。 太后极少这般大动肝火，殿内殿外的宫娥太监齐刷刷地跪下去，全部伏在地上凝神屏气。赫连侯哪里还敢坐着，慌忙跪下去，膝行向前，自己抽了自己几下，说： 太后息怒啊， 三小姐已经嫁去了启东。 太后肃然地说： 是七十余的大夫人，有正经品阶在身，讲话办事都叫人盯得紧。你们手底下庄子侵占民田这事情跟他没关系，以后这话就不要再提。你也这般大年纪了，说话还得哀家教吗？ 是是。 赫连侯本就不是胆大的人，他们费氏这一代嫡系只有小侯爷费氏和赵月郡主，费氏成日鬼混，如今连个正经官职也没有。赫连侯因此在赵月郡主的婚事上百般犹豫，谁知还是摊上事了。太后站起身，由刘香姑姑扶着，站在赫连侯边上。赫连侯这么大年纪，好歹也是个爵，这么跪着有损颜面。太后稍稍平复些许： 你起来，这么像什么样子？ 赫连侯跟着爬起身，束手站在太后侧旁，不敢靠得太近。太后微扬起头，顺着宫檐看向明净的天，想了片刻： 费氏也到年纪了，学问上不成，那就走军门。八大营现金空缺那么多，让他在里头好好跟着学，不求他建功立业，能定定性子也成，但熬出资历了，自然能往兵部提。 贺连侯被太后点到了伤心处，他就费事这么一个儿子，打小养在后院里，出来了吃酒问花，样样精通，就是不通学问，性子还犟得很，跟潘令是至交好友，现在连薛修卓的面子都不肯给，成日泡在东龙大街，平素就听听姐姐的话。贺连侯一时间失了眼眸，他抬袖拭泪， 太后乃是天下慈母，圣恩垂怜，微臣原先也想让他去八大营，可他那性子，哎。 太后烦腻了贺连侯，他知道贺连侯的意思，八大营如今不再是只管去都巡防的光鲜肥差了，挨着中伯，往后指不定会派出去打仗，贺连侯这是不情愿儿子进去卖命，怕费氏在战场上有个三长两短，就像太后能把费氏给弄到六部里去。可如今去都不再是世家的天地了，内忧外患都迫在眉睫，沈泽川没除掉，短短半年就成了中伯萧主，跟李北狼狈为奸，若非边杀骑兵逼得紧，只怕他都该打到去都里来了。戚竹英那头对去都修书一封，要在四月用兵清蜀部，薛修卓又步步紧逼，嘴上说是跟潘令的私仇，人家弹劾的奏折却都是实料，八成侵占民田确有其事，穿后查起来就是场硬仗。局势已经到了这种时候，贺连侯几个还想要独善其身，惦记着庄子里的那点田地，生怕被抄了。太后想起咸德年那会儿，花思谦、魏怀古哪个不是能臣干将，如今的贺连侯是草包，潘祥杰是墙头草，韩城又是狼子野心，太后跟内阁周旋的心力交瘁。 薛修卓查八成田地是为了给楚军登基铺路， 太后目光深邃， 现在还轮不到楚军出头，你回去跟潘祥杰讲明白，趁着雪还没有化，在单船两城开仓放粮，把手底下的账簿收拾干净，那些不必要的田就还了。薛修卓还没有到只手遮天的地步，他要查那就给他查。 贺连侯一惊， 那些账簿若是落到他手里，可就再难翻身了。 太后看向贺连侯， 潘令任职户部这么久，督察考评都是好的，手底下用的也是能干的人，薛修卓想旁左督察院去办，可他也绕不开户部啊。历年田地记录都在户部，稽查账簿也由户部主理，潘令可以避嫌，叫他只派个信得过的人去不就得了，咬死了这一关，薛修卓的劲就没处使。 贺连侯细细思索一阵， 潘令手底下有个人叫梁崔山，原先是在官沟案里由天琛帝提拔起来的，受过潘令的提点，此人去年的督察优异，在寒门跟前也极有贤名，他家在去都没什么底蕴，拿捏起来最方便不过， 只要潘氏把这次熬过去了，就能否极泰来。 既然是八成的田地有问题，那么薛氏的全城又能干净到哪里去？薛修卓敢动八成田账，就是在碰世家的羹，这事情关乎世家往后的利益，田税查起来绝对要人命。太后要潘令用梁崔山卡住丹城的豁口，只要这事情推行不动，把账务都搅糊了，那就能在朝上对薛修卓发难，转头先查他们薛氏的全城。太后把手腕上挂着的佛珠摘了，在斜日余光里丢到了榻上，她身后的佛堂香烟袅挪，衬得太后华裳雍容，若非那头白发，几乎 看不出老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